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哎，萱草，我发现我们最近聊父母的话题还蛮多的，之前聊过好几次了。 对，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嘛，我们主要做这种情感调频，亲情肯定也是占很重要的一席。今天也是来聊一聊亲情的。 对，但是今天的父母呢，和往天的不太一样了。 嗯， 就是说一说父母的反面，父母的控制欲太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对，我们今天不打温馨牌了，我们来吐槽一下吧。 对， 我觉得很多，尤其是中国的家长，就真的很愿意去帮孩子做一些决定。 嗯，对。最怕的就是什么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 还说是为了你好。 对，一旦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一事无成》，来自于周柏豪的一首歌。 嗯，找到些紧要事情，施展天生的本领。你说我是你冬日里的暖阳，他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睡觉几个小时，走路什么姿势，坐姿站姿，上什么学校，干什么工作，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这人说的真好， 可能真的也是大部分中国家庭的一个缩影吧，就父母为你安排了一切的事情。 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安排的太好呢，还是说不管你好呢。有的孩子就会说我爸妈什么都不管我，也帮不到我。有的人就说管得我太多了，我反而没有自己施展的空间了。 嗯，我觉得可能凡事都有一个度吧，但是那个拿捏那个度啊，真的是很考验人，考验一个学问的一件事情。 嗯，对。飞不起，个个也说我脚又未踏实地，爱上你不过为逃避。我也告诉你，我实在是最卑，难成大器，但我爱得起。Let's do it。真的好想请与某些某意，好想好好的打拼，可惜得到只有乱球，没有半粒星。真的不想早给你定型，笑我那么的拼命，几年来毫无成绩。地位未有跃升，如果封赏不成，唯盼爱情顺境，成就在平凡里那份温馨。已是着生性，但求大众都尊敬。竟然凡事都失败，也许得爱恋先可以得胜。 今天第二首歌了，来自于薛之谦的《等我回家》。 如果你爸妈控制欲很强的话，就是他们两个在家等着你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默默的害怕，就很怕回那个家。 对啊，就想逃离了。就很多的人，哎，我就发现，尤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反而就是跟父母保持很远的距离。对啊，就不愿意回家什么的。 嗯。 也许有救。反正会内疚，我犯下的错。 例行例宿，他说呢，拥有一对什么都不操心的父母也挺好的。我爸妈什么都不管我，从小就自由发展，看来很享受这种自由啊。 那叫恣意生长，多好呢！那真的是过出了自己的人生。不过好像就养孩子就跟那个养小苗一样，小树苗一样，你小的时候呢，你要给他周正周正嘛，不要长歪啊，不要有斜枝，修剪到一定的阶段就可以放手了，就保证他这个根正苗红就可以了， 而且不能拔苗助长。 对啊，对，尊重自然规律是吧。 我不想辜负一次又一次的信任，或把我比作不能自控的小人。这世界太嘈杂，周边都是假话。 吃白面喝白水，他说你们真惨呀，而我就厉害了，只要我不上杆子，一个月我的爸妈都不会想起我来。看着别人被催婚，而我只能自己催自己积极找对象。 他说从来都是为自己而活，上学工作找对象，他们只出钱，我自己可以做所有的决定，感谢爸妈的放养式教育。 闭上眼睛，没有人听你的愿，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歌，我觉得他说的这点也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爸呢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以后嫁人不能太远，他说万一以后被人家欺负了，他怕来不及赶过去。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交通也方便，然后互联网的世界嘛，感觉大家谈异地恋的情况会很多，就会很多面临这样的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远嫁呀，或者娶一个很远地方的人，这样的话可能会交流啊不方便，还有就是 对，尤其是家里养闺女的那种，做父亲的心态真的老父亲的心很苦了，不想闺女离自己太远，就觉得跟宝贝一样， 对对对， 是吧？干嘛让那个臭小子抢去了呢？ 嗯、 下面这个朋友也是哈，她是一个女孩，她说控制欲太强了，以至于我都20岁了，我只要一出去，电话一个接一个，我前脚出去，后脚我爸的无敌催命连环电话就来了，真恐怖。可能真的生怕自己闺女受什么欺负，或者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吧，一定要确保她的安全。 不过我觉得女孩子这样也蛮好的，就是不要在外面过夜，不要太晚回家也是对的，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很危险这个世界。 世界对我有点诱惑，不该像叛逆期的孩子拼命耍，我接受了惩罚，只能说放得下，失去资格怎么留得下，分开的那些日子你还恨我吗，忠心的人却后悔的人不听啊，我没资格讲话，还想逃个说法，你能不能再编一个理由，等我回家，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下一首歌来自李俊逸的 Coffee or Tea， 到底是咖啡还是茶呢？ 我在这间咖啡厅里目不转睛看着手机，等待你对我的回应， I really care what you think。 我觉得特别适合下面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叫做乔木，他说爸妈说你找女朋友要善良孝顺就好了，结果到头来呢还是要各种左右我的选择，什么年纪不能比我大太多，什么最好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各种各样的要求吧。 吃肉好不好，他说我妈管我拉屎的时长，哎呦这管的有点太宽泛了 太宽了这个 是， 哎，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就是吃饭的问题，就是你要么就是家里人会说你要吃快点不要那么慢，每次都那么磨叽，有的时候就会说你吃的太快了你慢一点，这样对消化不好。 就是说家长嘛总会有各种理由能找出来你那个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他们看不过眼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你过年在家你坐着他们会说你赶紧站起来活动活动，一天到晚只知道坐沙发上玩手机，那你就站起来活动了吧，太活泼他们会说你看你跟个猴子似的，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吗？对 呀、啊，怎么都不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作为子女的就闭嘴，并且默默的在心底里接受就好了， 不要在他眼前出现就好了。 嗯。 know just to be a friend of you, not a friend of you, no. It's like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 It's like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 就像是一场游戏，不知道这结局会如何惊喜，但我对你的心拿来 tea or coffee、hey、不知道从何开始我对你有了这感情，像藤蔓缠绕生长蔓延在我心里。 当咖啡离开车堂变得醇厚背后，拥抱不需要任何理由，说走便走，泪口不再留下出口，牵手并不代表携手，直到新字体没有答案，必死去的日历只有我和你， 我爱你。 Coffee or tea, you choose him or me. It's like coffee or tea,choose him or me. 就像是一场游戏，不知道这结局会如何惊喜，但我对你的心拿来 tea or coffee.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周密的《最佳情侣》。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从小我妈对我衣服的控制欲特别强，我和我妈生气的一半原因是她给我买衣服我不要，每次店员都很诧异，我觉得不好看我妈非要买，然后一试真好看真香，哎，都是爱啊，挺难得的啊，居然妈妈这么有品味。 抹抹茶他说，也不能说是控制欲太强吧，有一点我特别不能接受，我妈就是要掌控我的头发，剪个短发每次回去都唠唠叨叨半天，她就是想让我黑长直，现在大三了依旧不准染发烫发，我太难了。哎，他括弧哈说，没准有一天我就染个粉红色的头发让他看看。 哎，说实话我也建议大家不要染发和烫发，我觉得原始的头发最好看，反正我个人觉得女孩最原始的黑发就是长长的直直的就很好看 啊，那是你自己的那个审美嘛，对吧，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各自的这个对头发的自由，而且这个年代流行的不就个性吗，短发长发烫发染发都好，就只要是你自己能够那个接受，对吧，开心就好，愉悦自己最重要。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在保护自己头发健康的情况下，不要弄伤了或者是弄坏了。下一首歌来自严伟玲的《很用力》。 半生余光他说呢，就是所有的反抗都会最后变成我听你的还不行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可能父母太想为子女定制他们眼中完美的人生了，往往很多时候会忽略子女们的感受，只能说这些父母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吧，毕竟没有哪一个父母是不想自己孩子好的，只不过方法可能过于极端了一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过犹不及了。 挑起饭，他说我们家现在属于半放养，因为我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弟啊、可能爸妈就两个孩子的话就不会管太多了，又管不过来。 嗯，而且可能对弟弟的看待会偏重一些吧，因为他还小一点。 没吸进一颗淡淡的氧气，吐出的是你听不到的叹息。 别情公子他说呢，我老妈就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无论做什么都得按照她的心意来，大到大学选专业，小到每天穿什么衣服，天哪，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白子这个朋友讲出了很多的中国父母对待孩子恋爱的一个观点，他说我都20多了、就因为我的学业还没有结束，所以呢不允许我谈恋爱，我太难了，20几的人了再谈个恋爱偷偷摸摸的感觉，我要是工作了再找个对象想想都可怕。 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都已经参加工作然后当老师了，但是他有一次就只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男朋友的照片，但是不是他的男朋友，只是一个他喜欢的 idol 的照片，他说是男朋友，结果他妈就以为他谈男朋友了，就各种说，就苦口婆心的给他发私信说那个孩子长大了为什么谈恋爱不跟妈妈说呢，我不希望你谈恋爱啊之类的。我就特别不理解妈妈的这个想法。 对啊，难道妈妈想让他单身一辈子吗？就我记得之前就韩寒嘛，他讲过一句很有、很出名的话嘛，就是说中国的家长呢普遍要求小孩子上学的时候不要早恋，但是呢又希望大家一毕业赶紧天上掉下来一个金龟婿就跟自己孩子结婚，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做孩子太难了， 好难，我好想发一个表情包，那个猫猫头上被浇了冷水，我太难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靓颖的《好不容易》。 嗯，做孩子好不容易，虽然这首歌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写了几封信给你，我自己都已经忘记。 不二不叫迟哈哈，他说呢，我爸妈都是大学的老师，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5点就拉我起床背单词。背不会不给我吃牛肉面，通宵给我讲多项式的运算，小学周一到周五晚上训练乒乓球，周六早上学作文，下午奥数晚上英语，周日早上乒乓球，下午奥数晚上英语。小学到高中我都不敢偷着玩电脑，我放假他们也放假，我不放假他们还放假。是啊，暑假寒假的爸妈也放假了。 对， 暂时不明白，但我愿意等待。写了几封信给你。 笨雪宝他说，连在自己家养个猫没有母后大人的允许我都不敢，可是呢我都已经30多了呀，他失望的样子可以化成刀，我是真的不想看到。 其实当爸妈的心里我也挺理解的，有的时候就觉得你多了一张嘴嘛，而且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把猫和狗弄回家了，但是你自己不管了，妈妈还要天天想着喂他饭呀、或者是带他去遛啊什么的。 嗯，其实自己喜欢的只是宠物可爱的那一面嘛，绝大部分是，但是平时这个宠物的吃饭呀、是吧，铲屎啊，可能大部分还是家里的父母代劳了。 对，最可怕的是他生病的时候，真的你要去医院的话比一个人花的都要多， 可能妈妈也是比较担心这一点。 我很喜欢小动物，但是我从来不准备自己养，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出去旅行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要离开几天，我就特别怕我如果不在的话那些小动物要怎么办、 照顾不好的。 对、我不想给自己添加这样的担心和烦恼，所以就干脆就不要养了。 嗯，确实是这样。 我始终没有穿过去，自己偷偷暗藏，算不算心机？我才模糊了期待。 好的，以上是分享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也能够在大家的留言中听出来各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父母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父母的心都是好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对，也是找到一个平衡的点吧。可能真的放任自由也不好，但是管得太多呢反而会起反作用，到底要怎样还是一门学问啊，需要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嗯，希望我们等到过几年十几年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能够回想起来这期节目、能够做一个让子女满意的父亲或者母亲。 嗯，对，多一些同理心吧，多换位思考一下。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嗯，下周五见，拜拜。 嗯，拜拜。 几封信给你，我自己都已经忘记。